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正邪骨唔会有错啦。 嗯， 考靓女冇讲啦，但系考靓女冇讲咧，都要拉布啊！呢期冇办法啦，即系大家真系要体谅我讲一百万次。 嗯， 因为其实正邪骨冇乜嘢讲嘅啫。 嗯， 我可能五分钟讲捻完，咁我唔讲下呢啲咧，拉下布咧，咁个节目咧真系短到你，短到你唔信啊！咁啊，又真系冇办法有事。即系咁啊，讲正邪骨之前，你谂下，我讲下个。深圳的市市道啊， 嗯， 睇过净系睇个正邪骨咧，一阵间讲嘅时候你就知道个市道点啊，都唔使，所以佢都可以大口一阵间先讲， 嗯， 讲下而家最兴最而家喺呢个运动最兴嘅系乜嘢？ 嗯， 一只神兽， 神 兽，一只雀仔， 哦， 嗱，嗰只叫狮鸟， 狮子个狮， 系啦，鸟结嘅鸟，唔系雀仔 嗰 个 鸟。 即系咧喺一个咧和理非泛民和理非黄丝带嘅我， 嗯， 其实系一路都好反对私聊， 嗯， 即系你谂下啦，即系我哋呢一种咧，你要改变我谂嘢嗰个方法咧， 嗯， 其实系好捻困难嘅，嗯，即系假设我同阿碌通拗啦， 嗯， 八三一冇死人，我系认为冇嘅， 嗯， 啊，就算系因为我讲我同网友拗都咁，都系咁拗啦， 嗯， 因为我觉得。原理殺人是很困難的，當然你們有很多講法，一個政府，一個政府是可以蓋很多東西啦， 嗯， 即是你好這些說話你跟我講，我全部都駁得到你們， 嗯， 因為要駁這件事就太長邊時間啦， 嗯， 有機會呢即係開個 YouTube 頻道咧，我可能會講一講啊，點解我唔相信啦， 嗯， 啊咁樣，但係調翻轉，如果真又有殺死人嘅話咧， 嗯， 其實我係講真，佢係失足，佢會報失蹤， 嗯， 佢會唔理啊，即係唔理，等家人。去報失蹤，而報失蹤嗰時候咪查三年咯，係咪先？因為你殺死人，一個屍體唔會就咁擺喺度自扮自殺嗰啲咧，即係其實我都認為冇可能嘅。不過呢啲，哎呀，睇下有冇人有機會睇下喺節目講啊，定係開嚟 YouTube channel 講啊， 嗯， 即係你要我改變呢啲咁嘅諗嘢方法咧，好困難嘅，因為我做嘢。都坦白講，我幾有原則， 嗯， 即係我會諗一樣嘢，你係要改變我自己嘅思想咧，其實好撚困難。 嗯， 私了我係100%反對。 嗯， 以前， 嗯， 今日， 嗯， 你真係問我，哎呀，坦白講，如果我公開講話贊成好咯，就屌你，佢真係 撲街， 撲街嚟噶，我真係唔反對啦。 唔係，所以我哋要咁樣解釋。嗱，首先。 嗱，冇拉正氣啊！ 幻想幾種情況啦， okay. 白衫人， 嗯， 打黑衫人， 嗯， 黑衫人唔還手， 嗯， 報警， 報警， 警察嚟到，同白衫人搭膊頭，跟住拉曬黑衫人， 嗯， 第一個情況咯， 啊， 第二個情況，白衫人打黑衫人，黑衫人還手。警察嚟到又系拉黑衫人，白衫人又系搭膊头走。 嗯， 第三种情况，白衫人打黑衫人，黑衫人走啦，唔还手啦，嗯，跟住警察嚟到又系 拉白衫人。 咁你想点咧，大佬？即系当一个社会冇咗，即系我哋一路都讲啦，当一个议会争取唔到选民要求嘅公义。 嗯， 咁就自然要反佢，咁就好簡單，同樣道理，當一個政府，當你個警察唔幫我哋去維護我哋嘅治安安全、生命財產，咁我哋唯有自己維護自己嘅生命安全財產嘅啫。 係啦，我非常 所以即係經過呢個思考之後，我都覺得即係如果你係覺得你報警都冇用㗎啦，警察嚟咗都係盞拉鳩你嘅啫，咁你不如 打完就 唔夠打，你就真係走。 係啦， 夠打咧，夠打咧就打撚完佢個金刀走。 刀走，即係我成日講啦。其實咧，點解會令我改變咧？即， 嗯， 其實因為要唔被捕呢一樣嘢，係令我改變。 嗯， 即係你唯一唔被捕就唔報警嘅話，即係咧。 係咯。 咁你打嘅又好，你俾人打都好。 嗯。 即係坦白講，你就算俾人打，你見唔見有個 case 啊？ 嗯。 係俾人打完嗰，那個，跟住俾人捉， 跟住俾人拉啊嘛。 打人嗰、那個係兩個都拉啊！話聲咧，即係屌你老母，我俾人打屌你老味，係啊！你拘捕埋佢，你拘捕埋我啊！ 咪咯， 大佬你咪黐撚咗線啦！喂，咁樣即係有拘捕啦，有被捕嘅話，我就覺得俾人拉係最戇鳩嘅。 嗯， 即係所以點解我有時我唔贊成咁衝啊，衝得咁前啊， 其實唔 因為你會俾人拉嘅。 嗯 ，OK， 你俾人拉，坦白講，你話冇執行人哋冇執行私刑嘅。 嗯。 我啊真係唔信， 嗯， 由頭到尾，就算冇呢單 case， 嗯， 差佬都打人㗎啦， 咪咯，全世界差佬都打人啦， 世界差佬都打人， 香港， 你唔好話新屋嶺啊、嗯、，OK， 啊，根本就以前大館啊， 嗯、 一落到 CID 嗰度， 嗯， 我大佬佢一 電話簿招呼啊嘛，以前， 招呼到撲街啦，可能而家冇啲咩洗髮水飲嘅就可能都有啊，或者乜撚都仲有可能啊。 咁飲料咯都話新屋都 打腳趾啊，完全唔出奇。即係坦白講啦，所以咧呢啲環境走唔到辦法。 嗯， 但我會俾人打咧 ，sorry 啦。 嗯，老閪都還手。 老閪都還手。當然啦，人多， 嗯， 你先至好還手。 就係啦。 人少， 嗯， 就一定走。 嗯 ，OK。我好唔鍾意邊啲呢， 嗯， 好啦，俾人懶眼鏡嗰啲， 嗯， 即係衝埋打人嗰啲呢，原來今年俾人圍返轉頭嘅， 嗯， 咁嗰啲係最撚戇鳩喎，我覺得你點解唔睇環境呢，其實嗰啲環境好容易睇㗎喎， 嗯， 即係當然啦，你可能睇錯啦，睇錯你咪唔好打囉， 嗯， 但係你打得佢，你應該會有信心， 嗯， 有信心係一定有人幫嘅， 嗯， 而且坦白講真係好咁多人幫㗎嘛，你知唔知？ 唔係， 即 係 只要有一個人肯幫就夠㗎。 Facebook 有一個做法㗎嘛，嗱，譬如有人喺度搣 人，跟隊啊嘛，係 咯， 一二三四五啊嘛， 一二三四五啊嘛，係咯。咁你如果搞事嘅得兩三個，你數到五嘅就埋開波啦。係 啦，一埋去啊！我話咧，只要多一個人埋去啫、嗯，都唔使數啊！我話你咧， 唔係叫問題係冇，問題係唔知有冇人敢埋去啊嘛。但係你一數就有人埋去， 要有第一個人係 咯， 走埋去， 所以咪又有人數咯。 你有一個人敢埋去。跟住就係嘅，你平時啲人都唔熟啦，俾人打到豬頭嗰啲咧， 你一個人埋去，一個人埋去，你唔記得九龍灣嗰個俾人食咗十三錘咩？冇人幫拖啦嘛，都即係所以你一定要衡量一下有冇人會衝出嚟幫拖先，所以數係啱嘅，我覺得 跟隊呢句而家叫跟隊啦，冇話數，係、 啊、我想踢波咁， 係啦，跟隊啊。 有冇人個頭借當有冇人個頭當幫踢俾我踢下、 啊？我唔知一比零係點樣嘅咁啊！即係你要讓我改變咗咧，這個態度咧，我啲黃絲和理非和平主義者咧，你要我改變呢個態度咧，咁你可想而知而家呢個警方嗰個執法， 唔係咯，咪所以我哋個和理非個大前提都係你哋警方要公平執法先得啦。你當你都冇一個公平嘅執法嘅環境嘅話，咁我哋想和你飛都唔得過 啦，所以即係我唔會反對嘅、 嗯， 但我唔可以公開講贊成，我唔可以公開講贊成啊、 嗯！ 即係我內心係支唔支持、 嗯、 你自己諗到，我係唔可以公開講贊成嘅。 嗯，就算我都係表述下，分析下個情況啫。點解啲人會咁樣？點解啲人會做咗呢只獅子尿嘅？ 點解只獅子尿出嚟？係啊，係有理由嘅。咁我當然係唔公開話贊成啦、嗯、OK 嗱，咁樣講我兜得好咧緊要啦、嗯。我費事一間俾人話我渲染啊，又、嗯、暴力啊咁樣，又話嗰啲咩咩，喂而家好撚多名啊嘛。又暴力王啊，又話我呢個李志王，你聽過未啊？ 李志王 係李志王，就係萬木王啊！哇，屌你老尾，乜嘢王都有喎、啊！而家真係黐撚線，暴力王真係屌你啱啱先聽到嘅，我前兩日先聽話啦，呢個暴力王咯、啊。通常呢啲話我哋咩李志王啊、暴力王，就係話你李志王，其實都係藍絲我出嚟講嚟分化我哋嘅。但係當然你話到我李志王咁，我又接受呢個分化嘅，講到咁撚型李志王、啊，我先聽。係嘛？咁其實大家清楚啦嚇、 嗯， 即係一係唔好放拖，一係 盡量， 一 係唔好令自己陷入一個危險嘅環境啦。 即係講真，你自己衡量啦 嚇。咁危險危唔危險嘅問題係睇下你有幾多人嘅啫。 係啦，同埋咧仲有一樣嘢，而家嗰啲人咁撚中意拍嘢嗰啲咧，喂，你唔好下下放曬上 Facebook 啦。 嗯係啊，同埋即係如果真係排即係跟隊，你都跟隊之前，你都叫人唔好影住啦。 影住，真係唔好影 住。 即係 我哋跟女啦，唔好影啦。 即係就算個黃絲都係咁噶嘛，嗱，嗰啲就屬於李志王嚟噶。李志王影撚咗照擺上去，一嚟你又遮咗個樣，但係佢哋唔識遮噶嘛。照擺上去，但係咧真係害死人嘅話，即係你唔打就你唔打你唔撕料就算啦咁、你都唔應該俾啲證據俾人，我見好撚多。 唔係係咯，同埋即係如果跟隊你戴翻口罩先跟隊咧。 冇用㗎，冇用㗎，冇。 戴翻口罩好多。 即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啦。我聽人講噶，咁、有啲匆匆仔啦，咁、咧都戴曬啲面具口罩噶嘛，出嚟講、喂又係你啊，咁即係大家匆匆子，大家啲其實都蒙曬面嘅，你 咁咁嗰啲嘢，即係你係見慣咗，你梗係知啦。 好啦， 即係如果你俾人影上網嗰啲，你戴住口罩同唔戴爭好遠。 你戴個口罩，佢嘅親戚朋友會影到，但如果佢親戚朋友係男嘅，你都好撚危險。即係等於一樣嘢啊嘛，點解咁多人會認到啲咩元朗啊？啲就係佢啲遮面噶嘛，佢都認到咧。其實某程度就因為有啲黃色嘅人認見到呢條友，呢條友哦，呢條友打人喎、咁佢將呢個人個 Facebook 起底， 咁咧起個底嘅啫嘛，就遮咗塊面都起咗底啊。咁其實某程度咧，盡量一係你就自己揾嘢閉平咗個樣佢。 咁你唔遮就一定起到，遮就未必起到。咁你遮唔遮啊？ 咁啊。 就咁簡單啊！ 咁、你但係你唔係噶嘛？而家你聽講，而家你手俾人查身份證，手到有個口罩啊！記住啊，口罩啊 N95 嗰啲啦，都有權拉你噶嘛？而家 黐線， 有個十歲，啱啱有個十歲係攞住嗰啲呢啲咁所謂嘅口罩加支 雷 射槍咁， 跟住就聽講係嗌咗幾句口號嘅俾人拉。 哇！嗌句口號，你知唔知？ 係當然係好啦，如果啦。 你知唔知嗰次喺淘大嗰次咧，啱啱喺巴士嗰次咧，我都落咗去樓下邊，遠遠望住我都嗌咗好多嚿口號。 咁你遠遠啊嘛，你唔係企喺隔離嗌啊嘛， 嗌嗌都死啊！屌你老母，我已經死撚咗啦！我明佢報900幾次啊，即係咧，有好多次我都喺度啊嘛， 啊，所以奇哥 發夢我喺度， 所以奇哥燒臘嗰個又真係好嘢喎，嗰個真係，嗰個都好似俾人起咗底啊，俾藍絲起咗底啊，好慘啊，都聽講。 總之。 不過好正嗰段真 係，係我真係叉雞飯嗰 大快人心啊！真 係，其實好多單呢啲咁嘅錄音嘅，其實好有啲好撚正嘅。咁啊，大家自己清楚啦嚇。我唔反對啦，應該咁講啦，亦都唔可以公開贊成啦嚇。咁你知我一難處啦。 唔係我哋唔公開贊成，但我哋即係分析一下點解要咁樣做。咁樣做有啲乜好處？ 冇處咧， 冇處。 係啦， 如果要做，應該點樣做？ 係啦，咁你先衡量啦。即係我唔會表明咁講嘅，我唔似嗰啲不負責任嘅 KOL， 太撚多啲不負責任嘅 KOL 啦。呢 唔係好多都有解釋嘅。 解佢咪應該全部都話打咁，唔好使講啦。尤其是 Billy 嗰啲啦，屌你都黐線！我嗰次有人截咗圖出嚟，你睇下 Billy 咩咁人哋做緊節目，你喺度 cap 人一兩秒，真係 唔係啊！我諗佢都幾恐怖嘅啫，真係打死佢！ 咪睇嗰陣真係好鬼治愈嘅， 真係好鬼治愈。嗱，當然我都再講一句，我 唔係即係我以前係咯，即係呢一個運動之前，我見到呢啲片我都盡量唔睇，點撳都唔撳嘅，即係就算係擺到明係藍絲俾人打，我都唔即係盡量都唔想睇嘅。但係哇，今次真係～即係經過呢次真係，即係覺得治愈 嘅 真 係。咁嗰個俾人打，雖然唔係打得好金，我都唔係好中意嘅當時。 邊個啊？ 機場嗰、那個，機場嗰兩個我都唔係咁中意。 嗰個我已經改轉咗啦，嗰、那個心態。 心態轉咗啦。 嗰時已經轉咗啦。 我未轉嗰陣， 我基本上六一二之後都轉咗啦。 但係就係呢一排咧，真係屌你真係打俾你俾人打得太勁啦！我哋啲黃絲， 尤其是721啦，721你真係離曬譜。 即係所以咧，係得㗎啦。你公開咗咧，就你知我哋都有啲朋友俾人打噶嘛，咁而家都幾撚傷噶嘛，係咪先？咁嗰啲我 咁我冇辦法啦，係 咁啊，我哋係有 嗰個係俾差佬打喎，大佬唔係咩喎？ 俾差佬打啦，俾人打啦咁樣。咁其實我都有朋友啦，呢個係朋友啦， 梗係朋友啦，大佬， 即係好朋友添啊。咁啊，直頭係咁撚樣嘅話，我哋都要即係為佢出啖氣啊！嗰陣 出咩氣啊？打翻差佬啊！黐線， 係啦。咁啊係，佢又唔可以報警， 咪咯， 佢一報警被人拉， 咪咯， 係咯，所以我又可以講遠少少，即係俾時間我講咗咯，補翻斜骨嗰度，左眼受傷，男左女右 右眼 右眼受傷嗰個女士，唔告差佬嘅話，我 百分之一百理解和明白。 嗯， 你班有啲撚樣懶公平公正的李志王啊，唉、嗯，屌、哎、你啦，你唔好阿志阿座。 嗯， 你知唔知佢一告差佬，佢自己就已經係 咪咯？咪都話白衫打黑，白衫打黑衫，跟住拉咗黑衫嘅，咁你已經唔使講啦，報咁鬼警啫，使乜報警啫？ 即係我其實我 一係你就自己民事檢控佢， 我 係 好想喺個 YouTube channel 講下呢位女士、呢位小妹妹係點解唔報警，我好清楚咩事嘅話聲咧。 嗯， 但係我睇下，我暫時都唔講啦。咁啊，我睇有冇機會開個 YouTube channel 同阿陸你講傾下。你一定認同我呢個講法嘅，咁、 嗯、 啊，其他唔講啦，講翻骨牆啊，咁、 嗯、 啊、其實好撚簡單嘅啫。我哋早輪咧，即係早一個禮，早兩個禮拜啊，一個禮拜到啦。咁就我哋有個我有一位美國嘅朋友過嚟，咁、 嗯、 啊，佢都成日過嚟噶啦， 嗯、 但係佢咧嗰個身份咧就有少少怪嘅，佢、 嗯、 係 咦？佢唔係話唔上嚟嘅咩？ 係啊係啊，過咗嚟香港，嚟香港 冇上到嚟。 咁啊，開頭嗱諗住過嚟嘅，諗住過嚟嘅。咁咧就 諗住上嚟，你意思上大陸玩？ 係上大陸嘅，開頭諗住上大陸玩嘅。 嗯， 啊，依同我約好曬長毛朋友啦。 嗯， 佢就諗住試下佢嗰啲口爆牆啊咁樣嗰啲嘅。啊，但係好衰唔衰咧？就因為而家過關咧，就會 查 手機，佢驚查到，因為佢又冇帶第二第二部手機過嚟。 嗯， 第二佢嗰部手機咧。 嗯。黃曬嘅， 哇！屌，佢啲資料真係唔講咩，佢依家咩人啦、啊？咁我呢位我呢位朋友，佢係做美國做網台， 嗯， 咁佢有一個節目咧，係撐翻俾賣 video 嘅， 嗯， 啊咁我唔緊要啦，佢撐翻俾人嘅，因為佢想吸收多啲人聽啫， 嗯， 啊喺美國佢自己俾人未必多人聽啦，咁喺嗰度增加多啲瀏覽啊，咁啊佢某程度係一個 KOL、 嗯。 咁你可想而知啦，佢幾多片啊、相啊、讀音啦、啊，因為全部夾部手機噶嘛。咁佢話：哇，唔撚得喎！我翻到去查一查，屌你個瓜柴，佢一定瓜柴，佢話明咗佢瓜柴噶啦。 實運佢三五年啦。 運咗唔知運幾撚耐，佢可能係比啲示威者更加多。 嗯。 佢比個衝衝子更加多相，其實坦白講，個衝衝子唔得人影相噶。 嗯。 係咪先？係嗰啲屌你老尾。好似我呢類型嘅喺遠遠觀望先得閒影一兩張嘅啫。佢嗰啲剪報啊，我估啦、應該嚇鳩死你㗎啦，或者咧，因為佢有時我哋做下節目咧，佢睇呢啲嘢㗎嘛。咁佢啲可能截咗圖啊，嗰啲奇怪好撚多。咁啊，佢話真係唔係佢真唔肯覺得啦。咁佢唔覺得咧，但係佢都話想見下我哋咁樣，一見阿陳寶文啦咁樣。咁、我哋就唔知星期一定星期日嚟㗎，好似唔好記得啦，好似星期日嚟嘅。咁啊，就我哋約咗喺廟街食嘢。咁啊，喺一間叫幾出名嘅海鮮檔啊，出名幾出名湯人嘅海鮮檔啦。咁啊，咁啊食嘢啦。咁嗰個侍頭婆同我呢位網友幾熟嘅，因為佢喺美國嚟親咧，都幫襯佢幾次嘅。即係埋親單最平就我哋嘅啦，都七嚿水落樓噶啦。我哋三條有七嚿水落樓嘅，食親都過千人嘅啦。咁啊，嗰個侍頭婆就喺度喊曬口咯。屌、你睇下條街冇人嘅、屌你啦咁樣。我的生意跌咗跌剩三成啊！即當然我唔講三成嘅，我因為可能跌咗，唔係佢跌剩三成，咁我覺得佢跌咗三成嘅啫，因為其實都有啲人坐下，有啲台坐下嘅，咁都仲有啲大陸妹喺我面前坐喺度嘅，我幾得啊！我覺得佢啊依期啲靚女先多嚟啊，可能啲豬閪可能冇乜點嚟，咁啊喺度食嘢啦。食下，咁、我哋咪講下而家你咁樣同阿美國網友啊長寶文咁樣一齊飲啤酒食嘢啦，咁咪講下，唉、你而家你又唔翻大陸啦，咁啊， 即係其實佢個樣唔驚，佢個樣好鬼男屍嘅， 關乜事啊？都我上個禮拜穿住自己藍色 T，我一樣俾人， 或者佢成六啊歲咁嘅樣，應該又冇嘢嘅， 唉，總之。有機會俾人查到，其實嗱，我話佢聽，而家小黑屋咧，其實真要查咧係無差別嘅，都係，佢唔理你著咩 T 啦，唔理你咩年紀啦，咁照查嘅，而真要查嘅話，咁佢真係唔可以，即係君子不立危牆嘅，你明唔 明？梗係啦， 我大佬佢真係打開佢手機，佢即係坐，即係起碼都15日行政拘留啦，唔使講噶啦，咁佢話佢話唔去得，咁當然我哋知道啦，咁佢唔去得啫。咁我同阿陳寶文食到10點零11點鐘，咁我同陳寶文講：喂，係咪去啫？ 不如我同你去啊。咁樣咁啊咁啊，阿就咁話係咪㗎？咁啊，我想去邊間？咁我話我唔識㗎。我最熟就係金都㗎咋，你知啊？咁佢話啊，我話而家長寶文真係真係好熟㗎嘛，你呢啲間間場都熟㗎嘛。佢話金都嗱得啊，我即刻 call 鐘啦 ，call 我條女鐘啦咁樣。咁啊 call 我條女鐘，等我可以等佢可以做啲任務啊。咁啊介紹件女俾你啊咁樣。我話咁啊，是但啦，有乜所謂啫？咁啊，我哋咁啊埋單走啦。咁啊，咁啊食完嗰餐飯啦，咁啊唔可以放個網友飛機㗎。咁我個網友自己走啦。啊，佢唔可以啫，係嘛？咁我話陳寶文咧就走去尖沙咀差館隔離嗰個搭大巴上去。咁我哋上到去咧，大概就係點零鐘啦，咁樣。咁啊點零鐘其實都 OK 㗎。咁我上到去金都啦。同我陳寶文咁啊。咁啊，望下隔離左右，哇！以前星期日凌晨，總之佢以前金都嘅閒日有乜嘢咩佬？凌晨十二點係好撚旺嘅時間嚟嘅，即係你某程度你唔係等房啊，等廳啊，大廳都要等嘅。以前啦，咁啊，跟住去到哇，大廳得幾條友坐喺度，咁啊，我啊同長寶咪有個孖位一齊坐啲。以前邊有孖位？你坐呢度，我坐。老年咁遠啦， 哇！金的個大廳係點樣？ 咁多 唔記得啊！你太耐冇去啦， 好 多年。 咁啊，咁啊冇啦，咁啊我坐低嗌杯嘢飲啊，平平白藍就已經嚟撚曬啦，就趕你上房添啊！我得啦，你點嗰件？因為長寶文介佢條女又介紹咗一件女俾我啊嘛。咁我求其噶啦，咁冇乜所謂咁耐。其實呢次去我其實為咗一集節目啫嘛。 係嘛？冇貨證啊！ 冇貨啊！咁咪真係屌！如果連續做兩集。快立咧，啲網友都會有少少炸人嘅，即係坦白講唔係兩集，因為上個禮拜都係講小豬嘅，即係小豬已經橫跨兩集，再講呢一集講其他咧，啲網友真係炸人嘅，咁我費事啦，咁啊點都揾啲嘢講，又唔想講大話，又唔想作個故仔出嚟，咁咪咁邪骨牆都講下啦，咁樣。而且我知道我可以講得長嘅，因為除咗個邪骨長之外咧，跟住我係先邪後正啊嘛。咁個後正正骨都有啲嘢，我估計點都有啲嘢講啦。咁點知係算好唔講住。咁我講翻個金竹嗰度先啦。咁啊，平拎白林之後飲完杯咖啡，跟住嗌我上房啦。咁啊冇嘢㗎。咁啊長毛文就坐喺我隔離嘅。你知啲契弟啦，係都要睇下我件女㗎嘛。呢啲講我冇所謂嘅。但係呢個世界柴會都好多呢咁嘅契弟㗎嘛，咁長毛文係其中一個啦。咁跟住啊，嗰條女就一嚟到啦，喺懷唔矮個女仔唔矮，但係我就當然冇留意佢有冇著高踭鞋啦，或者佢高踭鞋，跟住有著嘅，我就冇留意到佢高踭鞋有幾高啦。咁我記得唔矮喎呢個女仔，咁相貌端好喎。咁如果譬如即係斯斯正正啦，咁啊。如果喺 K 場咧，我哋一定係唔會帶嘅，會揀嘅，會揀添嘅，會揀嘅。咁證明都幾 OK 啦。咁當然啦，一見到，即係其實我諗住求緊期噶嘛。佢嚟咗呢件，哇，已經 點啊？ 哇，就啪啪聲啦，係咪先？咁跟住啊，陳寶文走啦。咁我嗌佢入嚟啦。咁跟住佢都係好撚老撚土嗰啲嘢啦。咁啊，又摸揸揸咁樣。跟住佢幫我捏下背脊啊，捏下呢樣啊，其實好費眼啊。記住啊，我冇飲神山苦啊！邊個冇話已經好撚 餓咗太耐啦？ 即係餓得幾耐？幾耐？咁已經硬嘅啦。咁啊，佢又有時要幫我抖抖啦，抖抖條脷啦咁樣。抖嗰時候佢話：你可以打我啦。即係我可以好似有副國號咁啊！ 你可以打我了， 可以打我啦！我撐三九警察，你可以打我啦！咁我哋冇㗎，就係香港警察。就你可以打我啦，咁嗰條女就即刻就拉開件件衫啦，件衫啦，咁啊除唔係除佢中個包，拉高埋個巴啦，咁啊喺度 body 下我先啦，咁佢你 body 緊我嗰時候，我梗係想揸佢啦，一揸又唔揸又自我一揸，哇！實正喎，即係你知道啊，假波都實正嘅，但係嗰種假同真嘅咧，其實我哋啲 都知啦， 一揸出嚟，一揸出嚟知堅波嚟嘅，而且就好快嘅，凹得隻眼啦，自然眼，哇！我覺得一揸落更加正啦，因為嗱，坦白講，呢條女身材唔錯，但係佢 相貌端好， 相貌端好，對波實正，喂，呢啲即係其實坦白講， 你平時你真係冇乜可能遇得到嘅，遇得到嘅。咁啊，點解遇得到咧？冇客啊嘛，冇客啊嘛。咁啊，平拎白爛佢，佢即係做打飛機嗰啲人唔使講噶啦。咁就其實某程度好快俾佢企好咗啦。好快企好咗咁啊，唞。咁跟住咧，我咪咁啊，又鬧下佢啦。博嘢幾錢啊咁樣。跟住佢話我要男朋友，我唔要呢啲。咁傾咁咪唔撚直傾啦。屌你老母，傾嘢有冇傾啫？要男朋友係咪先？咁啊冇嘢啦，一宿冇話。咁啊跟住咧就同阿陳寶文就微信講啦，因為我已經走咗啦。咁微信阿陳寶文就講：喂，你條女啊，其實佢話問條女得唔得？我哋得啊，條女個阿對波又實，個樣又靚又高，又唔算好肥，即係佢係肥我少少嘅啫。某程度講，佢都可以叫瘦啊，話聲比起我。唔夠我瘦咁解啫。咁啊，其實喺我嚟講係即係好啊，好好咁啊，係讚啦。跟住阿陳寶文講：肯係啦，呢個紅牌嚟嘅。你平時等幾粒鐘啊？咁你可想而知啦。個場係死成點啊？跟住我話正啊，但係我嬲佢搏嘢，佢唔制啊。咁啊，人咁啊，陳寶文話： 捧多幾次上先得傻仔。 係啦，佢叫咁樣撚樣啦，咁上下我話。咁我話，我話費緊事咯，呢啲嘥時間係嘛？ 唔係咯。 但我今晚都上啊。 嗯。 今晚都上啊，不過睇下點啊，睇下咩環境啊。咁啊咁啊做完啦，咁啊嗱臨，咁啊沖完個涼，我就行過隔離。隔離嘅有一間叫月亮灣嘅正骨場啊嘛。咁我諗住喺嗰度就過夜瞓覺啦。 月亮灣都有機器㗎。月亮灣都有機器㗎。 可以話聽冇咯。 依家 唔可以，冇可能有啊！ 以前有噶， 以前梗有啦。嗰啲松隊啊嘛，而家係冇可能有。咁啊，坦白我一去到月亮灣，咁啊喺個大堂裏面一睇，成個大堂冇人啊，直話聽話。我諗可能小貓三四隻咯，即係三四隻十個人以下。喂，一間骨場呢個環境，星期日好多人過夜噶嘛，未必有房瞓噶嘛。喺以前嘅個環境係成間大廳都爆撚曬嘅，基本上得小班三四隻，咁我咪坐下咁咪攣下腳啦。咁以前攣腳啊，梗有啲妹仔即係嚟嬲你 美容啊嗰樣， 美容啊 滑耳啊成啊， 韓式啊咁啲韓式你知咩啦嚇，或者鬧下你鬆腿噶嘛。冇。唔好話冇，有一個女仔過嚟嬲我美容嘅。即係睇個樣子，屌你黐線！ 搞你自己先啦。 咁我又知道，今日其實嗱，啱啱講有我都唔得啦，我啱啱出院係咪先？但我話有都都唔會有啦。咁我咪碎咗句，我咪揾個男技師，做中醫咯。咁做完啦，呢唔好講啦。咁我喺度瞓埋啦，唔知係咪？即係可以喺度瞓添嘛，揼兩個鐘頭。咁平時要揼三四個鐘頭先，星期日係嘛？ 三個鐘過夜啊嘛。 除咗咁我一個人瞓曬一間大房兩張牀，咁啊瞓翻黑洞。平時焗啦撲街噶嘛，三樓係凍到咧頂唔順啊！我直頭要跟住我要攞埋張被，唔係攞埋啲霹靂瓜啦，落翻去大堂。 哦，喺大堂瞓。 冇凍啊！嗰度瞓。咁你諗下？嗰啲生意係死到死成點？個深圳係幾咁大鑊？話俾你聽，即係平時應該有嘅。平時應該難約嘅女仔嘅紅牌，你唔使等。點咗就有。平時你要等房嘅，唔使即去有。平時人多會焗嘅。間骨場，你知月亮灣唔係咁新嘅桑拿嚟噶嘛？唔係咁細骨場嚟噶嘛？咁人多焗噶嘛？是凍的是凍的頭赤的咁樣你逼你落去大廳都凍啊！我真係咧，嗰種冇人氣嗰種方法咧係幾撚大鑊，即係可想而知咧，啲人話咧香港要靠深圳咧，冇咗深圳香港會死啊！即係調撚翻轉啦，冇咗香港深圳真係死啊！點解？因為而家啲人唔肯消費，唔肯落嚟啊！點解？因為首先一嚟查手機二來真冇心情啊！坦白講，我唔係要錄節目，我今日都唔會過嚟啊！話俾你聽，即係而家係搞到咁啊！我同阿碌夠啊，阿碌打咗你直嚟話請我去 去唱 K 添啦，係咪先？因為你加人工，你乜撚嘢話？ 續約先， 啊，續咗約啊嘛，又有一年喺香港啦，咪一年喺度玩啦。喂，咁我都話唔好住啦，過咗十一，過住十月先啦。咁你諗下，請我都請都冇得玩嚟啦。係啦，可惜而真係幾大禍啊！加上好珠海咁，早輪 珠海都珠海都死埋。 唔係，而家好啲，好多啲啦，因為其實實都唔得噶啦，都唔得噶啦。咁早輪喺珠海咧，因為選舉啊，佢哋個特首零票當選啊嘛，咁其實都驗咗一輪啊。咁其實一驗完之後，跟住近十一啦。咁其實開翻幾低，跟住而家其實某程度都幾嚴。點解嚴？好簡單，因為你見到我哋啲經理唔出嗰啲咩一間房也是愛嗰啲咧，咁冇啲咁嘅嘢咧，某程度嚴啊。咁而家我哋個經理小龍女其實冇發過呢啲咁嘅微信啊。咁我知道，得啦，咁啊呢排你都唔使點去住啦。咁當然啦，你話去玩嘅實得嘅。咁但係就我會覺得危少少咯。咁小龍女入得危少少啦，係嘛？啊，咁啊搞到好似呢一期咁啊，咁啊大家冇得玩。 生意又淡薄， 生意淡薄， 啊、玩又冇得玩， 系啦， 咁大家收拾好心情，準備私了啦，可以。 啊，咁啊，準備十月一號有得閒就閒，冇得閒都化夢啦， 係嘛？去夢遊啊， 夢遊下啦，係嘛？不過我唔知依集出街係咪十一啦，唔知係咪我都會夢遊噶啦，話俾你聽。咁啊， 我呢集出街係十一嚟嘅。 OK。咁咪正一啦， 正一 啦，仆街啦！ 唔係你休息一日調啊？點啊？ 唔會啦，唔休啦！一講呢啲嘢咧，我唔講呢啲嘢，我會休嘅。啊，一講有呢啲嘢咧，呢啲一講真呢啲啊，希望啲網友多啲聽噶嘛。咁我唔休噶啦，唔頂住。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之前咧，之後咧，你都係希望啦，打賞就打賞啦，唔打賞都冇乜所謂嘅心情嘅問題。我知道啊，要買最得起好神州府。要買就買啦，唔買我都唔會，唔會用，我都驚 辦法嘅。 係啊，但係咁都冇辦法㗎，係咪先？咁你都係同我同一諗法，你先至唔買嘅，因為好心機啊嘛，係咪先？咁你撐緊我㗎嘛，其實撐緊我呢個冇心機運動㗎嘛。咁你冇心機，咁都係 一齊冇心機咯。 大家冇心機咯。咁我冇乜生意，我啊少啲去玩。咁其實我仲想慳錢啊嘛，識唔識咧？ 大家少啲嘢聽啫喎， 少啲嘢聽咯，咁拉布拉長啲咯，係咯，咁樣冇辦法噶啦。咁你多啲買嘅話，我鬆啲嘅，咁我咪唔使點拉布咯，係咪先？咁即刻整翻個珠海團咁樣，咁咪又講你四五集啊，每集講你三十幾分鐘咯，係咪先？咁呢集都講三十二分鐘啦，不過有十五分鐘係講其他嘢啫， 十六 分鐘係講其他嘢啫嘛，係咪先？咁都算係咁噶啦，話俾你聽，可以拉到咁。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都要講飯盒㗎啦，咁係咩飯盒呢？咁到 時再講啦， 拜 拜。